你冇听错，呢个的确系怒火探戈。点解播 classical 咧？今日嘅主题就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啊！你冇听错系嘛？呢个咩电视剧呢？就系好好睇嘅《龙虎豹》。龙虎豹咩嚟嘅咧？究竟乜唔系一本书嚟嘅咩？大家唔该查下 Wikipedia， 《龙虎豹》系一个1970几年嘅一个电视剧，就老友次官嘅编剧嚟嘅。一首百几年前的 classical 来做配乐，梗系有翻咁上涵养啦，对音乐梗系有翻咁上要求啦。你估净系揾埋啲郑少秋、郑锦昌嚟唱主题曲咩？咁当时呢套剧咧就叫做《龙虎豹》啊，应该就唔系好收得嘅，同文字应该有直接关系嘅，系讲一啲类似一啲律师同埋一啲土豪之间嘅争斗嘅。我记得好似系啊。咁啊，演员方面咧就有石修啦、周润发啦、江毅啦、何守信啦，同埋。汪明荃嘅龙虎豹唔止好睇啊，仲几好听添噶。咁呢只歌咧，细细个已经听过啦，因为真系一首百几年嘅 classical 嚟嘅。咁咧作曲嗰位咧就叫做 Bizet， 呢只咧就叫 La Glacian 嘅一只组曲嘅 Number One。咁啊唔好班门弄斧啦，呢啲嘢梗系喺 Wikipedia 嗰度查噶啦。如果真系好想听翻一啲 classical 嘅高等嘅比较有水平嘅音乐节目咧，就应该翻听一下城寨嘅。怒汉推鼓先得，咁怒汉推鼓咧就专系一只讲一个 classical 音乐嘅节目嚟噶啦，可惜咧而家就已经停止再录音噶啦。咁唔紧要，咁咧我就充当下扮下内行，就整一首 classical 俾大家听听。咁但系咧 classical 嘅歌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原因咧就系咧你要讲翻出嚟嘅时候，讲首歌嘅背景嘅时候，好多时都系俾后人攞咗首歌嚟用途方面。就令到你曲解咗或者扭曲咗原本作曲嗰个含义嘅，咁我相信香港人听歌咧，大部分都系咁噶啦，即系画面行先啦。因为主力你主动揾啲歌嚟听嘅时候咧，就未必可以听到原创嘅歌嘅。就算系原创嘅歌，你亦都唔系你睇紧个电视剧嘅歌嚟嘅。咁呢只 classical 嘅歌咧，我谂有好多人一定听过呢只歌，但系咧就未必知佢系一个剧叫《龙虎豹》嘅一个主题曲嚟嘅。是不是很耳熟呢？这首歌令我想起谁呢？那你又想起谁呢？我只记得花拉科西和谭炳文而已。没错，当年就是有一只星辰标的特约节目，就叫做《星辰女探俏娇》啊。 又是70年代的主題曲，大家聽到熟了。那近代都可以拍過這套戲的，就是 Charlie's Angel。只是聽完 introduction， 你不要以為它是麗的電視的大丈夫，這隻是一個無線會播的劇，叫做 Dallas。梗係唔少得啦，當時點都有翻二三十件樂器先可以出得街嘅。例如你聽到不停咁啊，有啲 conception 啦，同埋一啲 strings 啦，同埋一啲percussion， 同埋一啲娃娃吉他，仲有一啲 funky 嘅 bass， 就最中意七十年代就係呢啲樣呢啲元素啦。係咪似曾相識先？因為呢種咁嘅編曲咧，當時嘅電視台。麗的電視又好，無線大樂隊又好，都是喜歡用這些編曲的方法的，突然間變奏都敢死的。我想都是因為呢，就是應付呢個編劇上面的用途，即是不同的劇種不同的劇情的時候呢，即是同一套劇裡面不同的場口都會出一些不同的編曲的。或者黑警的歌嚟嘅，呢只系叫做《大丈夫》啊，唱嘅嗰位朋友就叫做关正杰嘅。 大丈夫一生要经过困难磨练好多事，大丈夫一生要几次落魄失望与心志。心里磊落永不折腰， 磊落梗系唔使折腰啦，磊落系探长嚟噶嘛。咁咧以前啲音乐咧，即系电视剧嘅音乐咧，或者流行曲都好咧，嗰阵时真系好开心嘅。哇，连定音鼓又有娃娃吉他，又有 funky bass， 又有大量嘅 conception， 又有 strings， 即系应有尽有啊！又系嗰句，老人家就系中意听呢啲咁枯嘅编曲噶啦。所以你忍下添，咁我播多少少怀旧嘢咧，我都翻现实世界噶。太空人诺史迪，在一次严重意外里面受了重伤，成班医护人员科学家一起去抢修， sorry 是抢救啊，穿了桥添。其实这套剧很简单，就是讲一个太空人诺史迪经过一个意外里面，令到一个另类的诊断，就将啲机器摆喺身体里面，所以佢右眼、右手、双脚都与众不同，好似系咁系嘛？ 咁咧就抢收咗之后咧，就成为一个Bionic Man啦。咁咧就特别大力啦，同埋只眼特别望得远啦，同埋跑得特别快嘅。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在个剧里面，你见到佢跑得好快的时候，就偏偏系用慢镜，一好大力的时候就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啲声咧就要嚟代表佢好大力，都系相当得意嘅。细个又睇得好投入嘅，就真系觉得佢好大力嘅。咁咧我睇翻 YouTube 咧，因为我唔系集集都记得嘅关系咧，咁咧我推荐大家睇翻呢个$60 Million Man 里面嘅 versus 一个 Bigfoot 啊，即系话咧。无敌金刚就同呢个大脚怪打嘅，真系几好笑嘅。咁咧，同埋以前嗰啲手法咧，因为特技又唔系太丰盛嘅问题咧，同埋如果你跑得好快咧，夹硬拍快镜咧就变咗笑片。咁我觉得呢方面拿捏得非常好嘅，同埋嗰种 effect 咧，当我啱啱去夹 band 嘅时候咧，当个吉他 M 同埋支吉他撞到又或者有好多 effect 嘅时候，就有呢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啲声啦。嗱，咁仲有大家听开而家呢个版本咧。即系听紧呢个版本咧，就同你听开嗰个版本有啲出入嘅，因为做配乐嘅有好得意嘅。咁、那个 theme song 咧就有个 main melody 啦，咁每次都系出咗几个 melody 咧，咁嘅时候系片头同片尾咧都系尽量好抢耳啊，节奏好快啊，甚至乎令到你一听系记得嘅。咁但系咧，我而家啱啱播呢个版本咧，就系当佢跑紧嘅时候专用嘅。即系跑紧嘅时候咧，佢有个手法咧，留意到咧，佢打横咁样横 track 住跑嘅时候咧，前景必须有啲杂物喺度啦，例如栏杆啊、棵树啊咁样咧，都好费心思咁样咧，就令到嗰啲画面好花嘅。即系 track 住个人，个人跑得好快，慢镜头咁样，但前面啲嘢就的确好快嘅。因为如果你拍一个人嘅 wide shot 嘅时候咧，尤其是你架车跟住个人行嘅时候咧，其实佢人唔喐噶嘛，根本喺度，净得啲动作嘅啫嘛，系咪？咁咧，但系当前景嘅时候又揈过，又好近。camera 嘅时候，就的确咧就系做到一个好快嘅感觉嘅。去到1994年，大家系咪记得路人缘咧？香港人听歌好得意嘅，不求甚解嘅地步就去到，一听到呢个音乐就觉得系老人院，亦都好正常嘅，因为大家都唔去考究个 original 喺边度嘅。个剧明明好严肃，但系经过林海峰同埋郭文辉之后，竟然变咗一个搞笑嘅音乐。是不是他的 Terminal Guitar 不是很正经呢？即是叮叮叮叮那个声音。当我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有一个波澜壮阔的感觉，就是北美，即是加拿大的中部，一些雪山和一些很大棵树，一个直升机的 shot，就勾起了我的这个首歌的一个印象。明明很悬疑，明明一个奇案，为什么会变成无人驾驶还是特老人院呢？就是这个，就是香港人那种乜都够胆死的创作，就令到我们好自豪了，是吗？每次都不能够成集看完的一个明珠台的一个 series， 是明珠台播的 series， 个名叫做 Twin Peaks。 充满神秘感和充满思想空间，作曲的是一个意大利人。Thank you. Badalamenti 嘅 Twin Peaks。这首歌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其实我日后我的作品里面有一首歌都有这个波澜壮阔的感觉的，就是关于我上次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播过一首跟做瑜伽有关的歌曲，都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峡谷这样。那有时听回自己作的歌，有时受到一些影响的时候，都充分地表示对这首歌的致敬。编曲好简单，来来去得几个 chord， 同埋来去都系重复，但系每次一个变奏都系微弱嘅改变嘅时候，令到你嘅思想空间好似辽阔到喺峡谷里面飞行一样。系咪讲大咗呢？唔知你听唔听到呢啲效果，反正系你净系觉得佢硬系有啲老人院嘅 feel 咧。咁似乎讲西片讲旧嘢，由70年代讲到90年代嘅时候。看劇的嘢，而家先至開始。其實我今日的話題咧，就係主要就係講翻探長看過的電視劇的主題曲。咁以往呢度即係頭先播呢幾隻歌咧，就都係環繞住70、80、90年代裡面的歌啦。咁但係接近2000年的時候，又會係點嘅咧？2000年你聽過咩劇咧？嗱，大家千祈唔好同我講咧，你梗係要播呢個 Love Generation 啦。或者播呢個 Long Vacation 啊，但係呢兩套劇我一集都冇睇過，真係 sorry 啊！到2000年之前，又有呢只 Destiny 嘅 My Little Lover。就是竹野内丰演出的，咁女主角咧就是一个唔系好出名的女仔，我亦都唔记得咗叫咩名字，但系里面咧其中藤原纪香会有客串做竹野内丰的女朋友嘅。咁我点解会觉得呢套剧我会追呢？因为我对我嚟讲咧，即系追剧都几艰难嘅，尤其是咧以前冇 Netflix 之前咧，就一个礼拜播一集咧，即系又周围去，又好少坐喺屋企睇电视。看電視的時候，那時候裝了有線新聞，即是那時候還是很難cut有線的時候，就經常都看娛樂台、新聞台，這樣看來看去都是兩個台而已。竟然見到一套劇我有興趣追的原因，就是我當時剛剛接到一些音樂的 job 回來做，就是做廣告歌的日子來的。咁咧咁巧呢套劇裏面咧就係講竹野內豐咧就係一個作廣告歌嘅 composer 嚟嘅。咁咧佢去見客啊，佢去 presentation 啊，佢遇到一啲客嗰啲 long 禮啊，或者啲客嘅無知嘅時候咧， 佢就反晒眼咁样，即系佢个死样已经好唔耐烦噶啦，系咪？咁我觉得咦，佢呢种咁嘅行为咧，简直令到我好有共鸣嘅。兼夹令我最欣赏佢有一集咧，就系、是、佢去一个杯面，类似系日清嗰啲厂咧，就见个老板咧，就讲只杯面有几好食咁样。咁点知老板咧，其实个心里面谂嗰种咧，就系平巴式嘅喊烂，但系竹野内丰谂嘅咧，就系比较一个高雅同埋一个尊。即係好尊貴嘅一個感覺嘅時候，一碰埋嘅時候咧，咁個老闆咧成日都喺個音樂裏面講住嗰碗面點樣好食法咧，咁於是乎咧，佢就求其拿一支吉他咧就亂唱，淨係唱一句話個面好好食咁樣，竟然令到成個會議室裏面啲人拍曬手掌，覺得竹野內豐就係一個天才。咁之後下個 shot 就當然係不就而去，反曬眼上架車度大腳撳油翻公司，覺得呢份工就非常之冇癮嘅。咁咧呢個劇咧，即係我唯一咧最深刻印象咧就係呢場。但係頭先聽翻嘅歌嘅時候咧，我覺得我本身都好中意呢隊 band 嘅 Destiny， 即係我睇歌噶嘛，即係個 singer 又好靚樣，啲歌又好有感染力，又好簡單。咁所以喺90年代至2000年，我係唯一一套劇有追嘅，唯一一套日劇有追嘅，就係呢出竹野內豐嘅《With Love》啊！連中文我都唔記得咗呢只歌，唔係呢個劇叫咩名啊？大家可以PM 我睇一睇我中文究竟呢套劇叫咩名咧？但係亦都唔重要嘅。咁總之喺呢個睇日劇嘅時代，我只係有接觸過呢一套日劇啫。究竟你听到呢啲 trumpet 谂起乜嘢咧 ？Kenny G， 何君尧，定系容海恩咧？我净系谂起 Mark Knopfler 揸住啲吉他。同埋一支 Tenor Saxophone 嘅，我谂你哋都估到呢首歌系边套剧噶啦啩？ Have been struck between the satin bowls and the bells. Prehistoric garbage trucks have the city to themselves. Echoes and roars, dinosaurs, they all doing a monster mash. And most of the taxis, most of the whores are only taking calls for cash.I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it all took place so quick. But all I can do is hand it to you and your latest trick. 其实呢个歌就是 Mark Knopfler 唱和作曲，他的乐队叫做 Dire Straits， 其他一只歌叫做 Your Latest Trick。 但是最近我听光明顶这个节目，有一个主持他就说这个歌是 Kenny G 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是 Kenny G 的呢，是不是 Saxophone 就等于 Kenny G 呢？甚至乎 Introduction 大家听到那个是 Trumpet 这个喇叭，跟住第二次那个 Melody 就是一个 Tenor Saxophone， 但是去到香港版的时候竟然将所有的吹口所有的喇叭都变成一个 Soprano 的 Saxophone，咁可能就係因為 Soprano Saxophone 嘅，令到嗰位主持人咧就覺得呢只歌咧就係 Kenny G， Kenny G 就等于 Soprano 嘅 saxophone， 咁但系好难讲嘅。咁喺香港嚟讲咧，咩叫 trumpet， 咩叫 trombone， 咩叫 tenor saxophone， 咩叫 Soprano 都好少理嘅。最紧要有吴启华。 Last call for alcohol. Best recall has been here and gone. The landlord, he finally paid us off. The satin chads may have put away their horns. And we're standing outside of this wonderland, looking so bereaved and so bereft. Like a Bowery bum when he finally understands, the bottle's empty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其实我越来越觉得香港人是非常恐怖的，明明人哋有筋有强，有人作曲有人唱，他就将那段 melody 夹硬在香港找人重新编曲，重新吹过这首歌，不停地 loop 住那句音乐，就是这句，用当时最流行 saxophone， 又最流行的 Kenny G 的 saxophone Soprano 来不停地 loop， 不停地洗脑，仲名正言顺系觉得呢只歌系属于一号皇庭嘅，你谂下系咪非常之恐怖啊？你会觉得我讲得好夸张啊？咩恐怖啫？即系搵钱就梗系咁噶啦。但我觉得搵唔搵钱系另外一回事。最恐怖嘅地方就系、是、根本香港人就唔尊重音乐，香港人就唔尊重原创，拿起手用得嘅。有奶便是良，找到钱的就不停地复制，不停地重复，完全令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都不知道这首歌在哪里来的。当然你可以说在哪里来关我鬼事吗？我吃着饭就咬着蔗的时候在这里看戏看电视剧，那我话知你是乜水，话知你是谁，你有人唱仲阻住我听呢个音乐，仲阻住吴启华、苏永康读紧对白添。咁所以香港人都系唔配有原创音乐噶啦。讲到而家，根本播啲咩歌，总之一日洗你脑二百几次，你就觉得系好嘢。大家一路过住咁嘅生活，一路咁样沉沦，一路咁样冇根冇强，一路咁样唔尊重人哋文化，最尾都系自食其果。我谂大家而家都谂紧听歌啫，使唔使讲得咁尽啊？咁我就系咁尽噶啦，我就系探长。希望你有兴趣嘅，下次继续听怒火探歌啦，拜拜。